用西方援助的武器装备打击俄军，现在需要能够远距离攻击的武器装备。亲俄武装2014年起已经控制部分顿巴斯地区，包括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愿意推动粮食和肥料出口，但是前提条件是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普京和意大利总理德拉吉通电话的时候说，美国和盟友实施的制裁加剧全球粮食供应中断，俄罗斯愿意在西方解除由于政治而实施的限制下出口粮食和肥料，为解决粮食危机作出贡献。特拉吉的声明没有提及讨论取消制裁，但话对话的重点是寻找粮食危机的解决方法。但消息人士说，由于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四个月，不会快速地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27.04， 瑞士法郎 0.959， 加元 1.278， 人民币 6.74， 英镑对美元 1.262， 欧元对美元 1.074， 澳元对美元 0.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948 点，升343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51.99 美元，卖出 1,852.63 美元。天气方面，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观塘和中西区录得超过15毫米的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利诺修院学校对出快线啦。咁而家龙尾喺对行道噶，不过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利诺修院学校对出快线嘅坏车。啱啱拖走咗，但系车龙都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对行道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都是挤塞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亚街路街，牛头角嘅振华道去牛头角道方向，近住振华苑一段挤塞，车龙就喺康宁道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天富海湾。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外出食饭时酱汁淋上会健康得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观塘康宁道45号怡安中心、慈云山慈爱苑爱华阁、旺角花园街76号 A 金国中心、石硖尾村美影楼、葵涌村夏葵楼、屯门蝴蝶村蝶灵楼、将军澳都会翼三座、沙田博康村博华楼、牛头角上村常康楼、九龙塘广播道63号星辉豪庭 A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工会都收到唔少嘅求助个案。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陆仲雄， 佢可能系报错日子啦，或者系太早申请，心急申请延赴入资噶。 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嘅总监何佩玲， 其实我哋系行使咗我哋嗰个酌情权嘅。如果咧上诉嘅话咧，打我哋嘅电话1836128。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5月27日，新增251宗确诊，社区发现4宗怀疑变种病毒株个案。 本港15岁及以上吸烟人口降至9.5%，首次录得个位数。 申诉专员公署指食环署鼠患指数不足以反映实况，建议加密调查。 日本宣布下月10日起恢复接待外国观光旅客。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月27日，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各位观众听众早晨。统计处咧上年咧就访问了大约10000人，就是发现到咧每日咧吸烟啊，吸传统烟占全港15岁或者以上市民咧就是9.5%嘅咁。咁啊，比起2019年嚟计个数咧，呢、这、一个即系叫做吸烟嘅占15岁以上嘅市民咧，当时就是10.2%，咁啊低咗啦，即系而家最新嘅数字，亦都话系1982年有记录以嚟咧，系首度跌到去个位数嘅咁。嗱，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咧陈肇始咧就话形容呢一个嘅控烟工作嘅一个里程碑啦，亦都话计划喺今年之内咧会推出烟草终局嘅时间表同埋路线图。何谓烟草终局呢？最终会系点样呢？嗰、那个路线图，佢哋咧就话会就住个方向咧会咨询公众嘅。详情咧，请嚟局长同我哋倾下。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早晨。 诶，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局长，先讲咗嗰个数先，最个吸烟率嚟讲就跌到去9.5%嘅，就系纪录以嚟最低嘅。点睇嗰个嘅数字呢？因为2025年啊，即系三年之后咧，就话希望个吸烟率咧直情去到7.8%添。点睇佢呢个目标又？ 是，其实呢我哋呢个目标呢是一早呢是喺我哋即係发布嗰个2021年嘅吸烟我哋个2025年迈向2025香港非传染病嘅防控策略同埋行动计划嗰度呢就已经係定下咗。咁当然呢我哋喺我哋其他嘅工作呢，尤其是过去个几年呢，除咗我哋恒常嘅多管齐下嘅工作呢，我哋都係摆咗好多精力啦喺嗰个全面禁止即係电子烟同埋呢加热烟嗰个产品嗰度呢，係去令到嗰、那个法例呢係而家生效咗啦，喺4月30号。咁当然而家亦都係要做一啲即係執法啊即係巡查等等呢啲嘅嗰个嘅工作嘅。咁但係如果睇住呢个目标呢，即係 7.8 呢，喺2025其实而家由距离嘅时间呢都係几年啦，係大概係3年。咁我哋呢其实都是要继续加强我们嘅即系一啲嘅控烟嘅策略嘅。咁所以较早前咧，其实我哋都检视咗而家我哋嘅一啲嘅控烟策略，有边啲系需要加强，有边啲咧系即系系有一个先后嘅次序啦，同埋咧系亦都系会推进咧我哋个烟草终局嘅即系时间表啊、路线图啊咁样。咁我谂即系有咗一个清晰嘅策略啦，亦都有即系资源嘅配对啦，同埋咧有时间表、路线图咧，我谂大家对于即系嚟紧我哋嘅即系目标咧，其实咧系一路咧系推进吓，亦都系我哋会更加频密咁样样咧，系去即系睇翻我哋即系每年嗰、那个即系吸烟嗰个情况啊，或者戒烟嘅情况啊，咁样样咯。 嗱，讲烟草终局之前咧，我先讲下，因为话青少年嘅吸烟率嚟讲咧，过去10年就系持续下跌啦。不过咧，喺中学生食电子烟嘅比率咧，就话系有上升嘅。头先都讲到啦，4月30号起就系禁售电子烟啦，等等呢一个条例已经生效咗啦。 有冇睇到即係可能市面上已經有一啲嘅轉變，會唔會有啲青少年係因為咁反而係食翻傳統煙啊，或者有啲即係私煙市場更加活躍嘅現象又觀察到咁啊？會唔會有咁樣情況咧？ 當然咧，而家如果係我哋喺4月30號已經係實施咗全面禁止呢、這個電子煙，咁其中一個禁止就係銷售啦嚇，咁、所以咧係唔應該咧係喺市面上咧係買到任何電子煙或者一啲加熱煙產品嘅，咁所以我諗喺記者會咧，其實衛生署都即係講咗咧一啲即係執法嘅數字啦，同埋一路咧係同海關咧大家合作，當然喺源頭咧海關。在過去亦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去即緝捕私煙或者是即電子煙的私煙、所以一方面在那裡打擊，另外一方面我想我們的即宣傳教育仍然都是要繼續的，因為都希望大家知道那個電子煙和加熱煙那個禍害在哪裡，亦都不是說那個禍害是少過傳統煙的。至於你說會不會說他們是轉食傳統煙呢，當然這個呢我們都是在戒煙的工作啊，在教育的工作啊，一路要加強，同埋呢是要針對性的。咁而家在過去十年呢，其實青少年那個吸煙率呢，即是吸傳統煙呢，其實都是處於一個低位的。我們亦都是在過去十年呢都是成功例如我們有香港大學有青少年戒煙熱線啊，或者是有些其他戒煙的服務呢，都是有針對青少年嘅，咁我谂喺嗰方面咧，其实更加针对性，同埋多做呢啲嘅教育咧，令到青少年咧就唔好染上烟瘾咯。 嗯，头先提到都话嚟紧会展开一个烟草中局嘅一啲嘅工作嘅，会系几时做啦？具体系咩意思咧？烟草中局有啲咩措施或方向会研究咧？ 煙草中局咧嘅意思咧，其實就話係我哋要即係全力咧係結束嚇呢個煙害。咁當然咧其實食煙咧係上癮。香港而家我哋去到一個即係新低嘅數字係 9.5， 咁就大概係有58萬多人咧係都仍然係煙民嘅。咁當然咧，如果你話要全部冇曬咧，咁呢個都可能係要一個好長嘅時間。同埋我哋主要係兩個方向啦，一就係話我哋一定咧係要唔好有新嘅煙民係加入啦。第二咧就係現有嘅煙民咧都希望咧佢哋我哋要全力咧係幫助佢哋戒煙，咁先能夠咧令到有一個低嘅吸煙率。如果我哋睇翻環顧世界各地佢哋嘅煙草中局 end game 咧，其實佢哋都係大概咧係去到嘅吸煙率咧5% 或以下咁樣樣啦。咁佢哋都會係一個目標嚟嘅。咁我都覺得呢個目標咧，其實都是一個很值得我們參考的一個目標啦。第二呢就是我們都是要全力做我剛才所講的兩個方向，一就是說我們一定是要杜絕任何一個新的煙民去加入這個吸煙的情況啦。第二就是說現有的煙民呢，無論是什麼年齡層呢，我們都要幫助他戒煙的。所以我們看回呢我們那個即調查呢，其中一部分呢都會看回一人的戒煙的意欲。那個戒煙意欲呢其實有差不多三成多啦，就其實曾經戒煙，但係咧就唔成功。但係咧有六成多啦，其實就佢係未試過或者係冇諗過係戒煙嘅。咁所以我哋一定咧要係最少咧要喺嗰六成嗰度要做功夫啦，令到咧係佢哋咧都要明白咧係嗰個戒煙嗰個重要性。咁但係戒煙咧，其實過往咧好多研究咧都係顯示，其實個時機係好緊要嘅。即係話可能煙民佢因為係上癮啦，佢亦都唔容易咧係去戒除煙癮，或者冇一個好大嘅誘因。咁但係個時機就係話，我哋能唔能夠係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去提供一個好方便嘅一個即係戒煙嘅服務，令到佢即係好似總有一間喺左近咁樣。咁所以咧呢一個咧亦都係重要。第二咧就係其實食煙嘅人士咧，好多時其實佢已經開始咧有啲身體嘅毛病嘅，所以咧佢哋都會係去可能會去睇醫生啊、覆診啊，或者係甚至乎有啲小毛病啊，都會去一啲即係尋求一啲即係醫生或者醫護人員嘅協助。咁喺嗰個環境咧，其實如果醫護人員都能夠咧係把握每一個時機去了解佢哋嘅即係 客仔啦，吓系唔系烟民，而从而咧都系用简单嘅方法也好，一个比较详细嘅方法咧，又用药嘅方法也好，去帮助佢哋戒烟咧。我相信咧呢、這个大家一起去做咧，我哋对于减低吸烟率咧嘅工作咧系会有前进嘅。 嗯，禁烟嘅时机系重要啦。另外咧，我见到寻日都提到话即系要做到烟草中局，你哋有啲研究方向嘅，包括就系话系咪扩展呢个禁烟区去到一啲交通工具嘅等候区咧？咁我想问啊，首先即系点解要扩到去等候区啦？同埋一般嚟讲，交通工具等候区其实都好多嘅，有啲就系有盖嘅，有啲纯粹喺路边，譬如小巴站有一个就咁一个牌冻咗喺度嘅。咁点样划每一个嘅等候区嘅范围咧？系咪要每个等候区都要有人看住，先至系做到呢一个叫做禁烟区发展到去啲交通工具等候区？你哋嘅谂法系点样嘅？ 當然咧，二手煙嘅禍害咧，我哋係好關注嘅。亦都過往咧，都係收到投訴，即係話喺一啲等候，例如巴士啊，等候一啲等候區咧，其實咧都有人食煙，或者係喺一個好繁忙嘅街嗰度咧，都有好多人食煙咧。咁佢哋咧係都有跌有投訴嘅。咁我哋如果而家睇個方向咧，就係、是、剛才你講咧，就話係而家如果我哋話好似巴士站啊，或者有啲其他嘅站咧，其實都係有一個比较清晰的划分啊，咁过往咧，我哋都系咁做，咁我哋梗系做咗嗰啲比较多人嗰啲地方，咁所以咧嗰啲交通交汇处嗰啲咧，其实我哋每一年咧都有加呢啲咁嘅地方咧系禁烟，但系咧似乎咧咁样去做法咧系太慢啊，同埋咧系嗰个涵盖咧，因为咧系要好仔细咁样咧系去睇每一个区每一个即系每一个站啊，或者系每一个点嗰、那个即系整体嗰、那个情况嗰、那个地方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哋都研究咧睇翻其他地方啊或者国家嗰个经验，就系话可能系比较大规模啲咁样样咧系去將一啲有多人或者係等候嘅一啲嘅區咧，係作為咧係就係全面咧係禁煙，係唔可以食煙咁。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方向咧，我哋諗緊嘅，就大部分嘅地方係唔可以食煙，只係可能係少部分嘅地方係可以食煙。而家我哋嘅做法咧，就係即係逐個禁煙區咁樣玩。咁但係呢一個咧就可能呢，如果我哋係要即係有一个嘅目标，要例如2025年我哋要将吸烟率降低啊，甚至乎我哋有烟草中局啊，咁呢啲嘅方法呢都要比较呢係大刀阔斧啲咁样去做啦。 即係我意思係咪話，譬如有時喺交通工具啲等候區，我先舉個例，譬如路邊啲小巴站，其實佢未必好清晰嗰個嘅範圍幾大。譬如有時啲人排長咗龍，咁就龍長咗，可能已經出咗個站嘅一般認知嘅範圍。你意思係咪話？日後的時候就可能整條街都已經是禁煙了，只是得很少部分的地方叫做視為吸煙區，是不是這樣的意思？還有是想著什麼時候會做到這件事呢？ 這個第一我們要研究的，第二我們要研究看看這個是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第二呢就是我們也都要會諮詢的，會諮詢大家，但我相信有 過往呢，即如果我們在立法會的經驗或者是很多市民他們都是很希望政府能夠是即比較做多一些這些是禁煙區，令到不吸煙的人士是不會被暴露在二手煙那裡。咁至於你話我哋嗰、那個係咪嗰個更大嘅範圍或者係全條街，或者係全個區，或者係點樣去禁煙，只係得好少地方是可以食煙啊等等，這個這樣的整體那個具體的做法呢，我們其實都要研究。我只是說呢，就說在外地呢其實都有這些這樣的做法的，當然我們都是會參考，也都會看回我們本地的實際情況去推進。 另外我見你們有一個就說針對煙草產品本身 的味道，就是禁止一些煙草產品是加一些味道下去，這個跟即降低一些人食煙的比率來說有多大幫助？ 這個呢當然呢，我們現在調查呢顯示呢青少年呢和女性呢，其實呢當他第一次食煙的時候呢，都是會選這些即是有一些薄荷味啊這一類的即是煙草產品呢是去吸食的。咁當然呢個呢都可能係會一個吸引啦，可能大家會覺得啊，其實可能係有一啲味道，或者係嗰個感覺上呢係會好啲嘅，或者係會 清新啲嘅等等咁樣。咁所以我哋都係會要去即係詳細分析呢一啲嘅調查嘅結果，然之後呢就去睇一睇呢一個如果係都會造成一個對於大家食煙呢係更大吸引嘅話呢，其實呢個我哋都會係睇下可以點樣去做功夫。 嗯，另一點就係針對買煙嗰個年齡，就其實而家嚟講呢就係18歲以下人士就唔可以係買煙啦咁。但我見到你哋就話參考一啲國家早前立法呢，就規定某一個年某一年出世，某一年之后出世嗰啲人咧，就成世都唔可以买烟嘅咁。呢一个嗰个考虑会系点样咧？会唔会有啲争议咧？即系佢哋成年之后都唔可以用自己嘅身份去买烟？呢个系个谂法系点咧？ 呢个咧，但我哋要禁绝即系烟草产品对下一代嘅祸害咧。我哋其实一路都睇紧其他地方啊国家嘅一啲经验嘅。當然啦，我講嗰個咧係一個新西蘭嘅一個即係例子啦，佢哋咧就係立法係令到出生喺2008年後嘅青少年咧係唔能夠合法咁樣去購買吸煙產品嘅。咁但係另外有一啲嘅地方嘅做法咧，就係將嗰個合法購買煙草嘅年齡咧係提高，例如咧話有啲係18歲係提高到21歲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其他地方同埋國家嘅做法嘅。所以我諗如果我哋咧係都要禁絕煙草產品對下一代嘅禍害咧，我剛才所講嘅呢啲嘅方向咧，我哋都會研究同埋咧係都會即係諮詢嘅。我哋係用邊一個方法咧？其實咧，第一就係都要睇翻我哋本地嗰個實際情況啦，同埋邊一個方法咧，其實係對我哋即係最適合，同埋咧係最能夠咧係令到我哋咧係達至咧我哋嗰個即係煙草中國嘅目標嚇。咁呢個我哋都會詳細分析嘅。 諮詢包唔包括煙草商？ 我哋一向的諮詢都是一個公眾諮詢來的，所以我們都會是一個公眾諮詢咯。 估計他們反應會不會大呢？即是剛才你說到煙草中國很多研究的方向會做。 其實當然啦，我諗即係每一個行業啊，或者係佢哋都會有佢哋可能售賣佢嘅產品嘅理據啦。但係對我哋嚟講咧，我諗最重要嘅責任咧，第一就係保護市民嘅健康啦。第二咧，我哋都係以科學為本嚇。第三咧，就係我諗我哋亦都即係得到市民嘅支持嘅，例如好似二手煙啊，甚至乎有啲其他嘅呢一類嘅政策啊，除咗話我哋都會攞出嚟公眾諮詢，過去其實喺一啲嘅研究或者係本地嘅研究咧，都係顯示咧呢一啲嘅即係做法咧，其實大部分嘅市民咧都係唔食煙。如果我哋睇翻我哋而家係有 9.5% 嘅人咧係即係個吸煙率係 9.5%， 咁呢個亦都係顯示到咧，其實絕大部分嘅市民咧都係唔食煙嘅，咁所以咧，一方面我哋係要保護一啲唔食煙嘅市民咧，避免佢哋係吸食二手煙啦。第二就係嗰 9.5% 咧，我哋都會全力咧係去幫助佢哋咧係戒煙，咁希望咧長遠我哋嘅大家嘅願景咧都係一個無煙香港。咁呢個對市民嘅健康咧，但係一定有幫助。對我哋醫療體系我哋即係時時嘅長嘅輪候時間啊，我哋有好多慢性病啊，我哋喺2020年其實超過五成啊嘅死亡咧，都係喺慢性病，而吸煙咧其實一定咧係會導致咧係一啲嘅慢性病，呢啲已經係唔係新鮮事物啦。我哋有好多嘅研究咧，都係顯示好多嘅慢性病啊、癌症啊，都係吸煙咧係會導致嘅。咁所以我相信呢個都會係我哋大家嘅願景咯。 OK， 嗱講完吸煙之後咧，最後我都想講下疫情啊。近日尋日嚟講251宗確診，點睇近排即係維持都係200多宗，成個疫情嘅發展，你自己評估係點樣？ 整個疫情的發展咧，而家都係持續係平穩嘅。如果我哋睇翻我哋各個嘅指標啊，例如我哋嘅好似每日嘅檢測啦，我哋都大概做60,000次嘅即係檢測嘅。咁啊，陽性嘅個案比例大概都係0.12%。我哋係嘅學生啦，我哋嘅 老人院啊，亦都睇唔到一个即係大規模嘅一个爆发。我哋医管局嘅即係病床啊、急症室啊嘅修正啊，以至到係死亡率，甚至乎係佢哋嘅重症率啦嗰啲咧，其实咧都係一路持一个下降嘅趋势嘅。污水检测咧，亦都係嗰啲指标咧都係一路有下降。当然呢啲嘅即係呢啲嘅一路嘅指標，一路嘅趨勢咧，其實都係顯示咧係一個平穩嘅疫情。但係咧，我哋亦都會需要咧係要睇翻咧，就話如果每日都係200多宗咧，咁亦都係顯示咧係社區咧係仍然咧係有200多條呢個傳播鏈，甚至乎咧係更加多，因為咧有啲咧係可能係冇症狀。咁所以大家亦都睇到可能已經咧係喺因為我哋個個案追蹤咧已經係恢復。咁睇到都係有唔同嘅地方，尤其是係食肆呀呢一类呢除口罩嘅地方呢 okay,、 都係会有爆发嘅。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喺呢方面呢好小心。同埋另外呢就係话外防输入啦。 Okay, 明白。 如果我哋都会睇返呢有任何变种病毒呢呢、這个都係要好小心囉。 好啊，唔該晒局长，同你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旺角发生谋杀案，一名46岁男子死亡。警方喺午夜12:30接报，事主喺砵兰街一个单位内被袭击，身上有刀伤，送院之后不治。另一名59岁女子头部受伤送院。两名男女寻日先后报案，话在社交平台求职群组内收到招聘广告，对方声称透过担任网上刷单员，在购物平台以点击购物推高商家名气，可以赚取佣金。两人合共被呃了50多万元。其中25岁女子按指示多次将合共大约420,000元存入9个银行户口，骗徒向事主发还大约2,000元佣金之后失去联络。30岁男事主合共将140,000元存入对方指定的4个银行户口以作平台购物，最后获发还大约10,000元的佣金。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南华早报发表署名文章，谈及台湾问题。秦刚表示，最近有人炒作所谓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秦刚强调，这两个问题性质完全不同。乌克兰是主权国家，而台湾从来都不是主权国家。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包括乌克兰在内任何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理应得到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亦都必须得到尊重。在这个事关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美方有关战略清晰或者是战略模糊的讨论纯粹是浪费时间。秦刚表示，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希望美方能够以同理心、责任心，尊重中国人民，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真正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真正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美国国会参议院就一项针对本土恐怖主义的法案投票，以47票赞成、47票反对、未达所需的60票通过门槛而被否决。纽约州水牛城月中发生超市枪击案，导致严重死伤。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有关法案，提上参议院。法案容许在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设立3个办公室，追踪和调查潜在的国内恐怖主义，并关注与白人至上主义等相关组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投票前表示，美国需要应对枪击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案。不过有共和党人说，美国有足够法例针对本土恐怖主义，批评这项的法案会令到联邦执法机构权力过大。

10.2% 係低嘅咁。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咧就話嚟緊咧就會推這個煙草中國嘅時間表同埋路線圖，咁今年之內咧就會就一啲方向咧會諮詢公眾嘅咁。煙草中國咧就係會有三個嘅考慮嘅方向啦，包括係咪喺更加多嘅公眾地方咧係禁止吸煙啦，減低啲煙草產品嘅吸引力，同埋避免啲年輕人咧係染上煙癮嘅。其中就舉例新西蘭咧係有個計劃立法咧，就係話令到2008年後出世嘅青少年咧永遠都唔可以係合法去買煙啦。咁就話香港都可以咧係研究下係咪可以參考呢一啲嘅措施嘅。咁喺一個整體香港嘅控煙政策嗰度咧，就話會做多一啲嘅諮詢，係達至頭先講到煙草中國呢一個嘅路線圖嘅。你自己點睇？1872311。有伍先生打上嚟，早晨。 喂喂， 你好你好，请讲。 喂喂， 系听到伍生，请讲。 系你好啊，萧乐文啊，系我一今日啊局长讲嗰啲路线图咧，其中一个就系呢、這个扩展个吸烟区嘅。 嗯。 其实一个 item 咧，我觉得咧喺呢个环保露台食烟啊，其实可能应该大家都要 concern， 因为咧近十零年起嘅楼咧。即住人的樓大部分都有這個所謂的環保露台，真的是說得 很諷刺的環保露台，但是很多住客就是出去個環保露台吃煙，而煙的 particle 無處不入的，根本是即吹到周圍都是、 嗯、 那我們這些吃二手煙的人士呢，今天說話吃煙的人士就嘅number 咧降到九點幾啊，個位數啊，但係有冇 concern 到咧？其實我哋啲被逼食二手煙嘅人士嘅人數啊，其實係增加緊。好似我本人咧，同埋我嘅屋企人咧，已經係加入咗呢個食二手煙嘅行列啊。 嗯， 咁大家我諗要呢個大家都要 concern 係，其實我哋好悲慘噶，我哋冇得走噶。咁唔通我要出街或者要开冷气啊，开啲 ventilation 去避呢班咁嘅即係所谓佢哋可能係自私，但係可能係无知嘅邻居啦。佢哋就喺屋企度食煙，或者佢哋知道喺屋企食煙室内唔好食啦，咁就出去个所谓嘅环保露台或者工作平台嗰度食煙。係咪好矛盾啊？非常矛盾㗎其实。 嗯。 我哋係冇得走㗎，嗰啲 particle 呢吹到周围去。我哋喺室内啊，喺屋企嘅室内仍然都系受佢攻击噶。呢样嘢好，我觉得大家要 concern 咯。 嗯 ，OK， 好啊，唔该晒伍生提到喺环保露台，即系可能喺屋企，即系虽然唔系一个完全室内嘅范围啦，出咗去个露台嗰度食，但可能对附近一啲邻居都造成一啲二手烟嘅影响啊。呢、這个伍生嘅提到嘅睇法嚟嘅。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讲到有关于吸烟或者一啲禁烟区等等嘅范围扩大等等嘅情况啦。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申诉专员公署咧，寻日就公布咗一个主动调查报告，就其中提到咧，2016年至到2020年公布嘅整体鼠患指数咧，都系处于5%以下，就属于一个低水平嘅。咁啊，提到话虽然系咁啦，数字系低水平啦，但系就话未能够反映实况。咁样话提到公署都接获唔少嘅地区或者特定地点一啲鼠患嘅意见啦，亦都有啲嘅鼠患投诉啊，灭鼠数字其实都有上升嘅趋势嘅。即使呢一个嘅鼠患指数嘅数字系低，另外提到咧啲前线人员咧用一啲嘅鼠嚟嗰阵咧，就系、是、包括啦做错一啲嘅做法啦，就系话冇喺一啲嘅包装袋嗰度咧打窿啊，咁打窿嘅好处就系话可以散发一啲嘅鼠嚟嘅气味咧，系引诱嗰啲老鼠去进食嘅，咁啊冇做到呢个工作啦。咁另外都提到一啲咧，对于堆积垃圾嘅街市啊、档贩咧，系冇严厉执法嘅。食环署方面点睇呢几个点咧？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讲到有关于灭鼠方面，你哋观察到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区，包括头先话街市啊、后巷啊，或者你自己区咧，见到一啲嘅鼠患嘅情况系点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观塘区议会主席柯创成，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各位观众、听众，早晨。 早晨，柯创成，先讲下先。而家你整体嚟讲，觉得食环署灭鼠嘅表现系点咧？头先听到申诉专员公署提到嗰几点关于食环署嘅灭鼠工作嘅成效，又点睇咧？ 其实公署咧今次呢一个主动调查报告咧系公正，同埋咧系如实咁样反映咧而家地区咧喺对于嗰个灭鼠问题嘅一个关注嘅。我自己长期喺社区咧都见到，其实食环署嘅同事，至乎其他政府部门咧喺灭鼠工作上面咧系有一个好大嘅落差。我認為咧，佢哋不但只就係需要全面檢討啦，接納公署嘅建議啦。另外第二樣嘢咧，真係要有一個擔起監督嘅作用。我自己睇翻咧，其實我哋各位地區入邊咧，大家都經常投訴就好多老鼠。咁但係往往食環署支付其他政府部門喺執行滅鼠工作上面咧，就流於表面，同埋喺監察嗰個滅鼠行動上面咧，就冇一個好高透明度嘅準則，就未必能夠反映到實況。加上咧，就對於嗰個嘅鼠患數據咧，其實我自己覺得係有個滯後嘅，因為大家明白其實老鼠就你要去杜絕佢係難嘅，咁但係我都係點樣能夠係阻止佢繁殖咧？呢個係好緊要嘅。咁可惜咧，就即係喺呢個工作上面咧，大家都未到位。咁但係另一個問題就反映到咧，其實呢啲未到位嘅情況咧，係用緊公帑嘅噃。因為根據立法會嘅財務委員會咧，我哋啱啱嗰個文件上面都睇到咧，其實食環署支付政府部門喺用滅鼠嘅支出上面咧，都係非常之高嘅，用七億，大家諗下咩數？咁就有3000個嘅即係嘅工人去幫手做滅鼠，咁平均計咧就每隻老鼠咧成10000蚊嘅，咁呢個我覺得咧其實公署呢個報告咧，政府部門係必須要認真嚴肅去處理同埋跟進啦。如果唔係，就會即係出現咗咧，流於就你有你投訴，佢有佢跟進，根本係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嘅。 頭先提到一啲鼠患嘅某一啲嘅指標，其實佢都有鼠患指數嘅調查，不過公署就話未能夠反映個實況啦。你自己覺得而家個鼠患調查嘅方法係咪有啲乜嘢嘅限制、局限或者不足，而導致未能夠好準確咁樣睇到啲老鼠出沒嘅情況？ 其實而家個鼠患調查咧，嗰個嘅數據咧，我自己覺得滯後嘅，因為其實佢係攞半年嘅數字啦。咁同埋其實喺個過程入邊咧，喺嗰個數據攞嘅期間咧，其實喺啲位置度咧都有食環署嘅同事去做滅鼠嘅。咁即係其實簡單講，你對於個數字嘅真確性，以至乎對於佢嗰個叫做反映實況嘅情況咧，係唔能夠準確咁樣量度。加上咧就係呢啲咁嘅調查咧，我成日覺得一樣嘢就係大家如果係擺完喺度就算數嘅，冇人去叫做持續去睇嘅話咧，其實呢啲監察咧都起唔到一個實際嘅情況啦。第二點咧，我自己強調緊咧呢啲咁嘅即係數據，呢啲咁嘅調查數據咧係必須要與時並進嘅。即係既然而家社會各界都咁關心鼠患，即係小則影響環境衞生，大則咧係傳染病咧會影響到成個香港嗰個醫療衞生系統嘅話咧，我覺得其實佢哋應該真係要引入一啲嘅評估數據，制定一個綜合嘅鼠患指數咧，先能夠係提升到嗰個公跟進。另外第二點咧，我覺得佢個半年呢個時間太長啦，因為其實如果你諗下，我哋即係各個區都講緊咁多鼠患，包括今日講緊醫院都有老鼠有鼠患啊，咁係咪要將呢個即係數據嗰個分析，以至乎嗰個指數咧，我哋要好似學參考蚊患指數咁樣縮短嘅時間，譬如到季啊、到月啊，或者到星期咧，我覺得應該係有必要提升嘅時效性。另外一點咧，我覺得係需要加強人員嘅培訓嘅。其實公署今次呢份報告都係另外一個層面反映咗咧，就係話外判嘅承辦商咧，可能佢哋就只係滿足食環署嘅指引，但係非實際考慮到滅鼠嘅成效。咁好似頭先所講啦，樂文你講話佢嗰個鼠患嗰個鼠痢咧，佢都係用啲冇打開到嘅。咁其實簡單講，老鼠佢就話喂，佢識佢打開。咁其實呢啲係咪一啲即係有效嘅執行工作嘅成效指標咧？呢個要睇嘅。第三點咧，就是、我哋滅鼠嗰個工作太過落後啦。我自己覺得咧，我哋應該係要咧係與時並進，包括喺個鼠痢啊，以至乎到咧係嗰個叫做咁啊，使用紅外線啊、夜視鏡。嗱，其實而家現時啲有用嘅。咁但係咪全面鋪開去用咧？以至乎我哋係咪都要用呢、這個譬如全民舉報？由下而上去做咧，係加強呢一個叫做即係風險為本嘅原則咧，我反而覺得係緊要嘅。 剛才你提到話，除了而家嘅鼠患指數之外，有啲嘅其他嘅評估嘅數據，做一個嘅即係綜合式嘅即係評估成個鼠患嘅程度嘅一個做法啦。有啲乜嘢嘅數據可以擺落去咧？同埋其實除咗話即係捉老鼠啊，即係啲鼠痢究竟放嘅方法啱唔啱啊？點處理之外，今次申訴專員公署都提到一啲街市入邊嘅鼠患問題啦，涉及到一啲檔販嘅清潔衞生嘅，這個你自己觀察又點樣咧？ 我自己觀察咧，就係嗰個嘅調查報告或者嗰個所謂嘅鼠患數據調查入邊咧，我相信必定要係有一個就係縮短嘅時限性啦。第二樣嘢就喺個過程入邊，必須要引入更加多嘅客觀同埋實際環境，包括舉例可能佢係近街市啊，或者近一啲叫做購物中心啊，以至乎到可能佢有啲人多聚集嘅地方。咁我覺得呢啲要擺埋落去嘅。另外一點咧，要參考就係我哋部門嘅工作喺滅鼠上面應該係一致嘅。而家往往好多時咧，一條街之隔咧，左邊係 A 部門，右邊係 B 部門嘅話咧，就會出現大家喺個滅鼠或者攞數據上面咧唔一致咧，其實出嚟嘅結果都係有所影響嘅。而至於第二樣嘢咧，其實街市同埋後巷嘅環境衞生即係欠佳咧，其實呢次都係睇到申訴專員咧，佢主動調查出嚟係準嘅，係正確嘅。咁我就成日覺得一樣嘢，不論鼠患好，不論去各個問題都好咧，係必須。是要有一個叫做果斷的執法，即是既有監察亦都有執法，我們不能夠縱容一些呢，譬如經常令到他那個街市環境差，以至乎到他根本事實上是沒有盡心盡力去捍衛或者做他那個滅鼠工作的時候呢，我想我們要給一些叫做即是叫警告，以至乎到他真的很差的話呢，食環署呢必須要執行呢在租約上面的要求呢是終止租約。我覺得這樣才能夠起到一個呢叫做即是互相監督和互相制衡的作用。 先講了食環署的整個執法管理的情況如何啦，同埋街市嘅卫生问题系咪就完全系等于档贩嘅即系处理垃圾啊嗰个卫生嗰个问题咧？会唔会整体其实街市有其他嘅问题都系影响到成个卫生咧？ 其實咧街市咧，我自己認為咧，其實檔販有責，但係主事部門咧，食環署或者佢外判承辦商更加有責嘅，因為你知道，其實我哋而家啲舊式街市咧，都係比較係即係叫做嗰個設計啊，都比較落後，以至乎到咧好多嘅一啲嘅實際硬件咧，都未必滿足而家現時嘅需求嘅。我反而覺得一樣嘢，即係食環署係咪要就住公共街市咧，要作出全面嘅一啲叫做即係檢討，因為你較早前你都知啦。立法會咧喺上一屆咧係有一個公共街市嘅工作小組嘅，當中咧就提出咗好多優化公共街市嘅建議嘅，包括大家最關心嘅舊型街市會唔會安冷氣啦，以至乎到舊型街市個間隔會唔會太細咧，所以就會引申到咧而家大圍街市嘅叫優化重組啦，香港仔街市係做緊啦，咁嚟緊一啲唔同街市都會啟動嘅。我認為咧，其實呢一個嘅即係。街市的環境咧，係必須透過不同時段咧，去作出一啲嘅更新同埋一啲活化。至於新街市入面咧，我喺設計上面咧，食環署同建築署咧必須保持緊密嘅聯繫，因為好簡單，我舉個例，一啲嘅譬如一啲渠。如果佢真係能夠好容易清理，以至乎唔係擺啲好隱蔽嘅位嘅話咧，我覺得作為檔販，佢為咗佢自己嗰個環境乾淨咧，其實佢都願意做嘅。但係而家我哋啲舊式街市咧，好多時嗰啲檔位啊、渠啊，以至乎到嗰個叫做間隔咧，都係難於去做一啲日常嘅清潔同埋一啲叫做跟進維修保養啊，或者佢真係要放一啲鼠痢都係難。咁於是就形成咗嗰個環境衞生咪差咯。咁我哋嘅熟食中心，你會見到其實而家，譬如舉例， 請稍後片刻，你嘅電話將會再被接通。 而家柯創成嗰個電話咧，可能嗨到啊，咁啊，戰博上有啲嘅問題。不過我哋大概都聽到佢對於整體成個嘅鼠患嘅情況咧，同埋申訴專員公署今次嘅主動調查咧，佢嘅睇法噶啦。而家有啲聽眾都打上嚟嘅，講到唔同嘅議題，先講到關於煙啦，都講到老鼠啦咁。有李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你。早晨啊，系我本身系食环署街市嘅档嚟嘅，咁我佢入边街市入边咧，嗰啲委员会嘅委员嚟嘅。咁讲起食环署去滅鼠，其实就真系一套戏。咁佢成日都系做啲好样板嘅工作，好样板。咁我本身我嗰个街市都系依一个新式嘅街市嚟嘅。咁但系佢嗰个设计咧就非常之有問題， 咁啲老鼠咧就全部走曬去個天花，個天花佢好多啲喉啊，一條條咁啊落嚟地下，啲老鼠咧就識得爬爬嗰啲燈喉啊咁樣咧就黐曬個天花嗰度。 嗯， 咁我哋嗰個街市咧，啲即係入邊養嘅老鼠咧，個即係好誇張嘅，夜晚咧幾百隻老鼠就喺個街市度入邊走嚟走下。 你可唔可以講下係邊個街市啊？直情？ 我相信唔係好方便講。 O、okay, K， 但係你係日日都見到有老鼠嘅，基本上 到嘅，佢哋知道嘅。咁同你哋上去開會講，喂，佢哋嗰啲好做樣板，放下鼠嚟，跟住放下老鼠籠，咁啊有放下啲老鼠入邊，佢可以導致到點解即係嗰個天花上面走曬，即、就、係、是、日頭嘅時間啲老鼠就喺曬個天花入邊度養住曬。 嗯。 咁你基本上清理佢唔到，佢夜晚黑咧就會走落嚟逼，咁跟住破壞曬檔户入邊所有嘅嘢。 OK， 好啊，唔该晒李生。讲到鼠患嘅情况，头先咧柯创成咧嗰个电话咧，而家接翻佢翻嚟啦。观塘区议会主席柯创成， 系啊，你好啊，萧乐文，唔好意思啊，头先翻个线路问题吓， 唔紧要，继续讲埋先吓。 系，咁我反而觉得咧，其实而家我哋啲公共街市咧，个关键系点样能够即系做好日常个维修管理啦、以至乎到嗰啲硬件同建筑处个喺做街市嘅时候咧，系咪都应该要用一个以人为本位更方便档户去做清理嘅安排？不论档户好，食环署嘅外判承办商好咧，都系需要嘅。其实如果大家有行过街市，你发觉而家房委会或者系领展呢啲下边嘅街市咧，其实佢啲渠啊，以至乎佢一啲唔同嘅间隔。都是比较大同埋比较易于清理嘅，咁我觉得呢一点是重要啦。另外一点就是对于嗰个街市管理咧，我觉得其实应该亦都有一个成效指标。其实你见到食环署咧，下面有好多唔同嘅小贩管理队，以至乎到洁净嘅同事嘅。咁但系大家往往喺嗰个恒常工作上面咧，系咪都应该有一个完全嘅监督，或者有一个叫做好清楚自己嘅权责咧？權責要清晰，你我就得益。我覺得呢個反而咧喺嚟緊根據公署呢份嘅調查報告入邊咧，食環署咧係應該要主動咧去作出調整啦。 OK， 唔該曬柯創成，柯創成係觀塘區議會主席，講到食環署嘅工作咧，對於滅鼠都係好重要嘅呢一方面。仲有陳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 你好， 系我都系想讲下食烟咯，因为我爸爸妈妈咧一个89，一个91，咁你住喺啲屋邨真系好难，即系投诉都冇用噶啦，只不过讲下，希望啲人咧就唔好，虽然喺室内食烟啫，嗱，我妈妈住喺3楼，咁但系佢2楼嗰度咧下边佢系成日都企喺个即系所谓环保露台食，咁成日都闻啦，咁啊跟住咧。就另外隔兩間咧，嗰個人咧，佢唔喺屋企食，隔兩間佢喺屋企食，我哋又唔影響。佢喺門口食，佢出嚟嘅門口食，咁啲煙又飄入我哋個。總之，如果喺門口食嗰個，我哋要閂門；喺2樓食嗰個，我哋要閂廚房門。即係其實都好慘啦，十幾廿年已經咁樣，但係你冇得投訴噶，就希望政府。睇下有冇方法減少佢哋唔知喺邊度食煙咧，其實真係戒煙咯，真係。 好啊，唔該曬陳女士，講到一啲佢屋企人啊，係受到一啲鄰居食煙嘅時候咧，一啲嘅即係影響等等啦，咁。仲有徐生嘅早晨， 係早晨啊，朱生，係咁我唔食煙嘅，咁我其實我都唔反對食煙嘅。因为政府你而家唔系话佢犯法啊嘛，咁只不过系要限制佢喺边度食烟。咁但系咧，我哋好多时咧就话佢好多人咧喺街一路行一路食烟咧，其实佢影响咗好多人嘅。咁就话如果嗰个禁烟范围咧固定，譬如话佢喺边一个地方食烟，就唔好喺一路食一路行咁样，其实影响得太多人。 即系指定吸烟区嘅做法系嘛？ 啊，即系唔好一路食一路行，因为一路食一路行影响咗所有族人。但如果喺禁煙區度食咧，咁啲人知道嗰個禁唔係食煙區嗰度食咧，咁啲人係知道嗰個食煙嘅，佢唔會行埋去啊嘛。 嗯， 即係我就唔會受咁大嘅影響啊嘛。 嗯，同唔同意而家話即係有啲譬如交通工具嘅等候處都係做曬一個禁煙嘅咧又？ 嗱，如果你交通工具梗係要禁煙啦，因為你影響到其他人啊嘛。嗱，如果佢喺嗰個吸煙範圍內唔影響到其他人嘅，佢哋成班都喺度吸煙嘅，冇問題嘅。但係就唔好有啲非吸煙嘅人都要喺度一齊。 但都咁多，即系成条街咧，有时都多人噶嘛。即系你会唔会，即系你话啊，特登有一个位俾佢哋去食烟，你自己冇心目中觉得边啲位对人影响少啲咧？又 机场咁样，佢有个吸烟个嗰个箱噶，即系隔，即系直情喺晒，好似佢毒气室咁样。佢中意吸，佢喺入边吸，就唔好影响出边嗰个新鲜空气咯。 OK， 好啊，唔该晒徐生，仲有叶女士打上嚟，早晨，早晨，叶女士。 系早晨， 你好，你好，你好，请讲。 咁样嘅，嗱，嗰啲行人，正话嗰位先生都讲过，佢一路行一路食咧，即系好影响其他啲行，即系行人噶，因为佢喺前面食，我哋喺后面咧就吸晒佢嗰啲烟，可唔可以立个法咧，要佢哋企定一个位置食，即系唔可以一路行一路食，咁样对我哋啲行人咧就会比较系好啲咯，唔使食咗佢哋二手烟咯。 即系好似头先阿徐生咁讲，一个指定企定定喺度嘅一个吸烟区咁系嘛？ 系啦，即系唔可以一路行一路食。嗱，好似譬如而家咪有嗰啲专系装烟头嗰啲 垃圾桶， 垃圾桶嗰啲咁样嘅，或者要佢哋企定嗰个位置食。 但嗰啲位如果都系室外啊，都系喺条街度或者马路边，其实都可能影响啲途经嘅路人嘅，会唔会咧？ 咁嗱，佢企定食咧，唔一路一行一路行一路食咧。就会好啲，点解咧？因为佢企定一路食，我哋可以唔行埋去，我哋可以行开少少。咁样咯。如果譬如佢一路行一路食嘅时候，佢喺前面食，我哋跟住后面行嘅行人咧，一定系吸到佢啲二手烟噶。系咪先？ 等车嗰阵咧，多唔多会咁啊？有时 等车我都有噶，我有时等车咧，嗰啲人都喺嗰条龙啊，或者喺前后嗰度食噶。 OK。好啊，咁啊呢个 咁嘅情况咧，我都同嗰啲人咧都争执过噶。 争执 过。你行开条啦，你喺条龙嗰度食，人哋逼住吸你嗰啲二手烟，因为我哋排队就行唔开噶，系咪先？ 佢有冇听你讲咧？咁你同佢讲完之后？ 冇啊，唔听噶，照企喺度。 OK， 好啊，唔该晒啊，叶女士分享到佢自己喺街嗰度见到一啲吸烟人士啦，对于佢作为一个唔系烟民嘅一啲嘅影响啦，都特别提到话啲人如果一路行一路食烟，咁佢就唔系好建议咁做。希望咧，如果真系食烟嘅话，会唔会有一个嘅指定嘅位置俾一啲嘅吸烟人士咧？咁你自己系点睇？1872311，1872311，有关于鼠患同埋吸烟等等嘅。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 在200宗左右徘徊，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日前曾经表示，本港可以在夏季复常，逐步放宽防疫措施。卫生署署长林文健昨日表示，夏季是否复常，要视乎夏季疫情是否维持稳定，因为在大流行期间，非洲等炎热地区亦都有爆发，因此并不是没有风险，亦都需要留意其他地区有没有新的病毒株。他表示，个案追踪办公室已经在5月重启所有个案追踪，5月已经汇报至少10个感染群组，有助清除传播链。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日本宣布下个月10号起放宽国际游客入境，而初期会先让团体旅客入境，需要安排导游跟团。今次是日本相隔两年以来再容许外国游客入境。其中香港是獲得列入南區，即是說港人無需出示疫苗接種記錄，入境之後亦都不用檢測隔離。有旅行社代表說，航班削減之下更加難訂機位，重啟日本遊初期團費或者會較貴，預料最快8月出團。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2022年度小一統一派位結果下星期三至四將會透過郵遞方式通知家長。教育局昨日说，本年度一共有22898名儿童参加小一统一派位，人数创11年的新低，而当中17843人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满意率达到 77.9%， 较去年多出大约一个百分点，亦都是创11年新高。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的儿童数目合计，整体满意率是 88.8%。 东方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食环署的防治鼠患工作，发现鼠患指数不足以反映实况，每半年才进行一次，让数据容易滞后。而公署亦都曾经派员到深水埗、湾仔和元朗视察，发现食环署虽然有着力在后巷进行灭鼠，但是部分后巷仍然存在较大的环境卫生问题。申诉专员建议食环署研究制定综合鼠患指数，加强前线和得到人员的培训，并且对违规档户严格执行租约条款。成报报道。 信报报道，香港四月进出口出乎意料扭转跌势，统计处公布四月商品整体出口货值是3890亿元，按年升1.1%，大幅优于市场预期的跌6.9%。商品进出口货值是4256亿元，按年升2.1%。 香港副貨人委員會主席林宣武認為，四月進出口商品貨值回升，主要受通脹上升影響，廠家貨品普遍加價 5%-10%， 因此並非代表進出口貿易有改善。至於從內地進口貨值下跌 5.3%， 主要是疫情干擾中港跨境運輸之後已經見到舒緩。信報的報導。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申诉专员公署的调查发现，食环署灭鼠不力，鼠患指数的调查未必反映现实的状况，部分前线人员甚至未能正确施放鼠利。社评认为，食环署需要引入绩效指标考核灭鼠的成效，并且致力做好跨部门跨界合作，进行密集的突击巡查执法，敦促商贩自觉做好清洁，消除滋生鼠患的环境。文汇报社评，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提到，港府在灭鼠方面，过去五年投放在食环署防治鼠患的开支累计增加28%，但是成本效益不高。以去年为例，开支是高达7亿3000万元，只是捕获67000只老鼠，灭杀一只平均成本是需要超过10000元。社论说，当局需要设法提高灭鼠成效，而方法亦都要具成本效益，先至能够俾市民觉得公帑用得其所。星岛日报嘅社论， 大公报嘅社评话，法治系香港赖以成功嘅基石同埋核心价值。回归25年嚟，香港嘅法治一直在进步，市民嘅基本权利同埋自由得到充分保障。社评话，要维护法治，必先要维护好由国家宪法、基本法确立嘅香港特区宪制秩序。宪制秩序越牢固，香港的法治就越有保障，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就越有坚实的基础。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说，总理李克强罕有召开超过10万人的稳经济大本电视电话会议，反映经济问题急切，挑战甚至超越新冠疫情。中央部委和地方昨日纷纷加快出招稳势头，但是市场暂时仍在观望成效，期盼当局可以推出真正大招，而且审慎避免过度防疫，以重建各界的信心。经济日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左转去佛光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是公主道去尖沙咀左转上佛光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咁喺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美孚方向，近住中华圣母堂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澳海城三期对出，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美孚方向，近住中华圣母堂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澳海城三期对开。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太古城噶。就系、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太古城。咁喺电车消息方面，由于有紧急路轨维修，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嘅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嘅电车服务，同埋由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之间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的电车服务需要暂停的，搭电车的朋友要留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是没有车龙的，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石门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龙翔道，近住观景台。 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就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开。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马场对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是慢车，车龙就排到去白石角。反方向啦，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呢一段都系车多。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公主道去尖沙咀左转上佛光街嘅慢线啦，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噶啦。就系公主道去尖沙咀左转去佛光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呢一段路交通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九龙城猴王道16号 The Avery、 深水埗美居中心一座、大埔新兴花园康治阁、鸭脷洲海怡半岛御翠居、鲗鱼涌太古城美谷阁、鲗鱼涌南丰新村三座、柴湾杏花村45和49座、西营盘第三街163号广丰台二座和尖沙咀让日居七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2年5月27日，新增251宗确诊，社区发现4宗怀疑变种病毒株个案。 本港15岁及以上吸烟人口降至 9.5%， 首次录得个位数。 申诉专员公署指食环署鼠患指数不足以反映实况，建议加密调查。 日本宣布下月10日起恢复接待外国观光旅客。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五月初咧，26间嘅公立医院嘅非急症病房同埋部门咧，可以恢复翻呢个特别探访安排啦。嚟紧礼拜二咧，又会可以再扩阔呢个特别探访安排嘅范围啊。嗱，详情揾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下。医院管理局高级行政经理局护理梁明，早晨。 诶，早晨啊，主持你好。 早晨，梁明，可唔可以讲下最新呢个扩展特别探访安排系会涵盖边啲医院同埋边类病房啊？ 啊，好啊，就其实我哋今次咧就会喺嚟紧下星期二啦，5月30日起咧，我哋5月31号起咧，就我哋咧就包括我哋嘅急症医院啦、专科医院啦，同埋咧儿童及青少年嘅精神科。嘅部門今次都會喺呢個包含我哋喺呢個即係、就是、我哋叫做 Phase Two 啦，即係第二期嘅特別探訪安排嘅、 再一次嘅擴展，你哋嘅考慮係點樣？可唔可以講？ 嗱，其實咧就因為其實家屬啊、病人咧一路我哋都係即係了解到佢哋有探病嘅即係需要嘅。咁同埋咧就近日嗰、那個疫情咧亦都漸趨平穩啦。咁所以咧就。我哋嘅即係醫院管理局嘅專家小組咧，都探討過呢、這個即係事情咧，就決定咧就喺5月31号嗰度咧，就可以進一步安排今次嘅探病就涵蓋咗我哋嘅急症醫院、專科醫院啦，同埋我哋嘅兒童精神科嘅部門嘅。咁咧就那個安排其實咧個大部分嗰、那個即係、就是、流程上面嘅安排咧，就同之前喺呢、這個即係上次5月中嗰個咧就差不多嘅。咁最主要個嗰個點嗰、那個位置咧，就係、是、我哋咧就啲同事咧就因應個病房個大細啦，同埋嗰個牀嘅 number 啊咁樣，咁就決定每一個時段我哋有幾多家屬可以留喺度探病。咁所以咧，我哋盡量咧都安排到佢哋咧一個星期可以咧就探兩次嘅嚇。咁啊，盡量咧就探到兩次啦。雖然我哋咧就即係喺計劃上面咧，就係講緊一次至兩次，但係大部分嘅同事咧都希望咧就即係 安排到兩次俾佢哋啦，咁樣。咁咧就啲市民其實唔需要心急嘅，因為咧我哋啲同事咧主要咧都係會打電話，主動打電話去即係預約佢哋，咁啊安排一個適當嘅時段咧，就俾佢哋嚟探病咁樣啦。 除咗話探嘅人數啊、時間嘅限制，仲有啲乜嘢嘅限制？同埋每次一個鐘嘅探訪時間，有冇啲家屬都有反應？其實可唔可以再多啲啊？嚟緊會唔會擴展呢一方面咧？ 嗱，暫時嚟講咧，我哋如果講緊一小時嗰個安排咧，因為我哋都係因應即係病房嘅大細，同埋希望嗰、那個人流嘅距離，我哋即係可以即係適當地咁樣控制到嘅嚇。咁、我哋亦都會留意住依點啦。如果可以的話咧，我哋喺依方面都可能即係行一個時間安排，同埋我哋即係觀察到個可以做得到咧，我哋都會計劃可以再即係改善呢一個點嘅。 探訪嘅人數有冇限制頭先？ 听唔到 探访嘅人数有冇限制、 探访嘅人数其实每一个病房咧，都有啲唔同嘅。不过我哋希望咧，每一次嚟探病咧，都系一位登记咗嘅家属啦。因为佢嚟嘅之前咧，就要有一个即系健康申报啊，咁样。咁我哋都要佢诶，即系申报好晒啦，咁了解晒情况，我哋先至可以俾佢探。 系咪都系一样要打晒两针，唔少过14日，同埋要做一啲嘅检测咁啊？ 是啦是啦，你讲得啱啦。嗱，即係除咗我哋头先讲嗰啲基本嘅运作上面嘅安排之外呢，其实有两点我哋都好即係要处理嘅。第一点呢，就係、个家属嚟探病佢嗰、那个即係检测嗰个要求。佢家属嚟探病呢，佢仍然呢都係要呢有呢个48小时有效嘅核酸检测啦，又或者24小时有效嘅快速测试，我哋都会接受嘅。咁、但係呢，就因為而家大家都知道啦，開始有一啲即係叫做康復嘅病人，即係 COVID 康復嘅病人，嗰類病人點樣處理呢？佢又想嚟探咁樣，嗰類康復嗰個病人其實呢，佢如果係確實咗陽性嗰個日子開始計14天，然之後呢再加多90天呢、這個時間裏面呢，我哋叫康復期。咁呢一类嘅即系康复紧嘅病人咧，我哋就系免去佢嗰、那个即系病毒测试嘅咁样。 好啊，唔该晒阿梁明，同你倾到呢度先。梁明系医院管理局高级行政经理，即系话下个礼拜二就会再扩展呢个特别探访安排，去到咧一啲其他嘅住院服务嘅急症啦、专科医院啦，以及系儿童及青少年科、精神科病房同埋部门嘅。咁啊，休息一阵先。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关于申诉专员公署提到咧，食环署嗰个嘅处理鼠患嘅情况啦，以及头先讲到有关于吸烟嘅情况嘅，都欢迎大家打嚟，继续打嚟啊！1872311，1872311嘅咁。嗱，寻日同大家讲过有关于提升安老院以及系残疾人士院舍质素嘅修订条例草案啦，早前就已经喺立法会首读二读咗噶啦。咁呢一个嘅修例都涉及到咧提高院舍嘅最低人手规定啦，一啲嘅院舍入面嘅人均楼面面积嘅要求等等嘅咁，寻日就同院舍各方面嘅代表倾过，今日咧就再即系同一位嘉宾倾下，其实今次修例之后，对于一啲住客嚟讲，系咪受惠咧？啲院舍上面嘅质素可以有几大改善咧？香港老年学会会长梁万福医生，早晨。 早晨， 早晨，梁医生，点睇今次呢一个嘅修订喺人手啊、一啲楼面面积啊，或者都加强话对院舍营办人嘅问责啊，有一个引入院舍主管注册制度等等，点睇修例嘅内容？ 其實我諗呢樣嘢都等咗一段時間㗎啦。其實呢屆政府未上任之前都有個安老服務計劃咧，其實都講過話個院舍係一個需要關注嘅地方。咁所以咧，其實去到而家呢個現任呢個政府嘅最後嘅一個月時間咧，其實都係都未係通過嘅，通過咗先可以落實，同埋落實都係講緊有一個所謂寬限期四至八年嘅時間。咁所以咧，都個時間都係非常之冗長，即係夾埋即係八年加五年，即係一個十三年之後先至會有個改動。咁其實呢個點解會有即係製造咗有呢一個改動呢？其實都係社會人士喺嗰個安老院舍嗰個質素同埋個監管裏面個即係關注啦。我諗咧，大家喺呢個第五波疫情呢，其實都睇到就係、是。正正反映咗我哋冇去改善底下咧，就會即係有一啲咁嚴重嘅疫症咧。因為個空間不足，人手亦都比較即係欠缺底下咧，其實就係導致咗一個疫情嘅大爆發。喺香港嚟講，係比其他地方係更加嚴重。咁所以即係呢個大嘅方向應該要去做嘅。 但你自己最關注邊一個範疇呢？譬如剛才提到一啲最低人手規定嘅以高度照顧院舍嚟講，每60名住客就對一名護士，或者每30名住客對一名保健員，比例係冇變，不過當值嘅時間就長咗兩個鐘，有每日11個鐘去到每日13個鐘嘅。呢個嘅幅度係咪即係可以令到一啲院舍嘅質素係可以改善呢？人手上面係幫到幾多呢？ 其實人手方面咧，其實我諗即係呢個都係好基礎嘅人手嚟嘅。其實我哋見到質素較為好嘅院舍咧，佢人手係超過呢一個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可能從一個法例嘅角度咧，亦都唔想太高，而令到咧一啲佢嘅資源比較冇咁理想嘅院舍咧，係即係維持唔到嘅。咁但係咁人手係未來最大嘅挑戰啊！咁大家知道其實人口嘅結構性嘅改變啊。同埋我哋好多專業人士嘅進入咗退休年齡咧，其實嗰個替補同埋去招聘咧，都會係未來呢個法例推行嘅時候，反而呢個係最大挑戰。我哋係從咩方法去招聘同埋保留同埋提升嘅能力咧，係未來我哋喺呢個安老服務嘅即係成個水準同埋質素提升，亦都保持嗰個服務。嘅能力嚟講咧，佢最大嘅一個即係挑戰性嚟嘅。 人手嘅譬如數字上面比例上面可以有一個法例上面嘅要求啦。但係頭先都提到請人唔夠人嘅問題，好難從一個法例去解決嘅。你覺得到時候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是、有一個法例要求要一定嘅比例嘅人手，但係根本真係喺呢個行業度係請唔到人咧？ 嗱，其實呢個咧都係關乎即係雞同雞蛋問題。其實喺香港個所謂我哋叫做長期照顧服務，其實包括院舍同埋即係家居照顧服務咧，所投嘅資源咧，相對比起鄰近嘅地方或者歐美嚟講咧，我哋都係偏低嘅。所以喺嗰個所謂即係個入嗰個人工啊、工作條件咧，都會比例上低。咁所以未來我哋講緊立法嚟講咧，即係都有配對嘅配套裏面咧，其實包括就話。我哋投入更多嘅資源，就話我哋提升喺嗰個宿位嗰個購買嘅資源啦，咁令到喺嗰個即係每個機構去聘用人手嘅時候，嗰個即係薪金可以提升啦，咁變咗個吸引力提高。咁即係當然呢個係嗰個人工係重要。第二咧就係我哋需要咧喺個培訓裏面多一啲諗下。有冇一啲嘅培訓嘅課程係針對緊，譬如係登記護士啊、註冊護士啊、保健員啊、同埋護理員裏面咧，我哋點去增強呢個所謂提供呢個培訓方面啦、啊，令到更加多人可以即係訓練咗入行。咁第二個當然咧，我哋其實喺安老服務界咧，最大嘅問題都係所謂即係人手流失嘅問題。喺個流失嘅問題，亦都係令到咧。是成日都要請人，咁我哋下一步驟咧，就係點可以即係令個人手可以保持得好啲啦？譬如話有個一啲晉升階梯，培訓晉升階梯，譬如話可以由護理員提升到保健員，由保健員再可以培訓成為係院舍特效嘅一啲嘅登記護士咧。咁即係呢條龍嘅形式咧，就是、保持喺業界裏面，即係不斷有向上游嘅機會。咁呢啲。 呢啲嘅照顧人手，亦都可以未來變成一啲管理人手，可以變成一個院長喺呢、這個。在这个这个新的法例里面都觉得是需要个院长受过训练啊，在业界有个经验呢，咁就成条龙呢是会好好多的。 人手以外另一个今次修例的焦点就是有个每名住客的最低人均楼面面积就提升到高度照顾院舍来讲呢是 9.5 平方米的。足不足够呢你自己觉得？ 其实我们在那个即是讨论即是这个法例即是草擬之前呢，其實坊間都好多唔同嘅要求，可能去到講話 13.5 甚至乎16嘅幾呢，個亦都係反映喺嗰個第五波疫情嚟講呢，其實院舍空間呢係非常不足，即係你根本就轉唔到彎，當有一兩個人係有感染咗，根本冇地方去擺一啲可以距離好啲嘅一啲嘅空間，咁所以呢個就係即係必須嘅啦，同埋八年呢其實都係個好長嘅時間，由 6.5 平方米變成 9.5 平方米，用八年時間去做呢，其實都係一定程度呢係比例上係慢嘅。不過當然有好多業界都覺得係點做啊，咁即係而家嗰啲 6.5 咁佢變成 9.5 隻，可能係講緊減咗一半或以上，咁佢又維唔維到持呢？咁呢個呢，我諗在未來來講呢，我們就要看那個供應和需求裡面。我想是從這個社會的角度呢，反而我們著重要看一下怎可以不使令那麼多長者進駐安老院舍，就是我們在未來這幾年呢要大幅度提升是即是家居養老的一個支援，就是盡可能呢老人家可以屋企人照顧，加埋一啲嘅社區支援嘅服務，包括係日間照顧服務同埋上門服務咧，係壓縮咗嗰、那個即係需要入住院舍嘅需求咧。咁嗰、那個即係宿位需求減少嘅時候咧，自然咧係嗰個所謂即係需要嘅病嘅牀位可以減少啊。 但呢個可能好長遠啦，就係最後分零鐘度，我想知道。今次修例是不是都解決到大部分即係院舍入面而家面對的情況，定是有其他範疇你覺得是未來是仍然要處理的喺院舍入面？ 咁當然係個服務質素提升方面，大家都要睇下點可以提升質素。其實個人手啊、空間咧，想做好呢樣嘢。咁人手個提升嘅能力咧，個質素好啲咧，大家都安心於喺呢個未來呢幾年咧個院舍質素提升啦，即係。高質素嘅院舍可以即係喺個市場可以佔一定程度嘅一個市場嘅位置咧，咁嗰啲院舍譬如個質素唔係太理想，就可能會有一個太弱流強嘅一個即係趨勢喺度。 好啊，唔該曬林文福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林文福醫生咧就係香港老年學會會長嚟嘅，講到有關於咧係提升安老院舍同埋殘疾人士院舍一啲質素嘅修訂條例草案啦。你自己點睇？會唔會屋企人都係住喺院舍嘅咧？對於一啲質素啊、人手啊或者大細有啲咩睇法咧？另外頭先講到啦，政府都話嚟緊咧將會展開一個叫煙草中國嘅一啲嘅計劃嘅工作啦。自己點睇呢？研究其中一個方向就係話會擴展禁煙區去到一啲交通工具嘅等候區等等。仲有頭先提到鼠患嘅情況，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昨日宣布，长远会以烟草中国作为长远控烟的策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现在每年政府都会逐个地区增加禁烟区，但做法似乎太慢。当局正是研究参考其他地方的经验，用较大规模的方式，同埋较多人的地区实施禁烟，这个都是未来的方向。如果要达至2025年将吸烟率降低至 7.8%， 就要大刀阔斧去做。他強調，未來是不是全區或者整條街禁煙仍然有待研究，政府會就這些策略諮詢公眾。至於會不會預期煙草商反應會較大，他回應說每個行業都有他們銷售的理據，但政府亦都必須保護市民健康，以科學為本。 被问到疫情发展，陈肇始形容而家香港疫情持续平稳，污水检测指标都有下降，但而家每日都有200多宗个案，亦都反映社区仍然有多条传播链。佢话卫生防护中心已经恢复个案追踪，市民仍然要小心，亦都要留意变种病毒嘅传入。旺角发生谋杀案，一名46岁男子死亡。警方在午夜12点半接报，事主在砵兰街一个单位内被袭击，身上有刀伤，送院之后不治。另一名59岁女子头部受伤送院。联合国安理会计划向北韩加强制裁的决议未获通过。北韩日前发射疑似洲际弹道导弹，美国提出向北韩加强制裁，获安理会13个成员国支持，中国和俄罗斯反对。中国驻联合国常驻代表将军表示，不应该单方面强调实施制裁，应该同时推动政治解决方案。他又说，制裁会导致北韩出现人道主义后果，加强制裁会有负面的反应，加剧对抗。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愿意推动粮食和肥料出口，但是前提条件是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普京和意大利总理德拉吉通电话的时候说，美国和盟友实施的制裁加剧全球粮食供应中断，俄罗斯愿意在西方解除由于政治而实施的限制下出口粮食和肥料，为解决粮食危机作出贡献。德拉吉的声明没有提及讨论取消制裁，但说对话重点是寻找粮食危机的解决方法。但消息人士说，由于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4个月，不会快速地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27点，升611点，总成交金额10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6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52点，升1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90.25元，升9.15元；腾讯控股346.2元，升12元；美团167.3元，升8.7元；快手70.25元，升2.45元；网易162.4元，升6.5元；友邦保险79.7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0.96元，升6.6元；比亚迪股份272.2元，升8.4元；中国海洋石油11.9元，升3毫；京东集团207.2元，系升10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元，日元126.97元，瑞士法郎0.958元，加元1.277元，人民币6.751元，英镑对美元1.263元，欧元对美元1.075元，澳元对美元0.712元，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6850点，升245点。港金报17310元，升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50.15美元，卖出18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嘅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丁九桥。重复多次，就系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嘅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丁九桥。咁喺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美孚方向，近住中华圣母堂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西九龙走廊去美孚，近住中华圣母堂呢一段咧，仲系车多少少。咁喺电车消息方面，由于有紧急路轨维修，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嘅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嘅电车服务，同埋由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之间嘅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嘅电车服务咧，需要暂停噶。搭电车嘅朋友要留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都系冇车龙噶。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

街市管理諮詢委員會提醒租戶適當地處理各自攤檔的垃圾，又說行動包括每日最少兩次巡查各攤檔的營運以及衛生情況，如果發現租戶違反有關攤檔的潔淨以及衛生的租約條款的時候，就會按照既定的機制對承租人採取跟進行動。又說承租人如果在同一個租任期的6個月內是累積收到3封的違規警告信，租約就會被終止的了。另外食環署就說都已指示了一些街市人員在街市收市時段增加巡查次數的，加強前線是正確地做一個滅鼠工作方面，就說已經是製作了一系列的有關防鼠滅鼠的工作短片。現時食環署已經陸續在新合約的新續約的合約裡面規定承辦商是必須嚴格執行這個的指示，就是講緊喺個鼠脷嘅包裝袋上面打窿啊，咁否則就話咧係被視為嚴重嘅失責嘅咁。另外就張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係我 你好，你好，請講，請講，張生。係張生，請講。 係我想分享一下咧，就食環署處理個鼠環嗰方面咧，唔能夠與時並進啊，因為捉老鼠咧係要講好技巧嘅。咁一般嘅老鼠都分兩類嘅，過街老鼠咧就短尾嘅，嗰啲如果係飛天鼠咧就有長尾咧，可以爬渠啊，爬嗰啲溝渠啊，成嗰啲嘅，所以要認識啊。但係老鼠咧最怕嗰樣嘢叫做投鼠忌器啊，即係你有啲好似籠啊，或者貼嘅膠板啊嗰啲咁嘅嘢咧，或者用嗰啲膠桶去裝佢咧。都得嘅，但係通常而家嚟講咧，嗰啲咁嘅捉老鼠、老鼠籠咧，都已經過時嘅。老鼠好驚嘅，你如果幾個人喺度講緊佢咧，佢都用佢叫即係騷啦，可以感覺到咧，你係捉佢嘅。咁我俾嘅意見嚟講咧，就係除咗清潔之外、乾淨之外咧。就最緊要都係要對捉老鼠有認識啦，同埋嗰啲食環署嘅人員咧要上啲專業嘅課程啊。 培訓方面做多啲啊嘛。張生方面就話即係了解多啲老鼠唔同嘅特性啦，捉老鼠方面嘅方法嗰個入手嘅咁。仲有邱女士打上嚟，早晨。早晨，邱女士， 早晨， 你好，你好，請講。 邱嘅，早晨，就講關於食煙嗰度問題。即系咧，食煙危害健康，大家都知噶啦。但系 so far 咧，就冇人咧谂咧，食煙者咧要戴個 mask。個 mask 咧，佢自己要吸幾多就食幾多，唔好噴出嚟。我哋同佢吸二手煙或者三手煙。而嗰個 mask 漏咗風嘅話，不如揾啲創科界嘅人士同佢發明一個新嘅mask。佢哋咧過濾曬嗰啲新鮮嘅空氣出嚟咧，先至俾我哋吸。咁變咗我哋唔使受呢個二手煙嘅影響，然後導致咧個醫療費用係咁大。我哋唔係摸鏡或者照妖鏡，我哋冇呢個智慧去諗呢個 mask 點樣去整。但係咧。應該咧就係有啲有智慧高官嗰啲人咧，同我哋諗呢啲嘢。就環保署咧，亦都要參與呢個行動喎。唔好淨係叫人哋唔好用膠袋，如果用就要加錢。呢啲工作好容易做啊！佢應該諗下，因為食煙咧，亦都係影響個市容嘅嗰個嘅市區咧，嗰個清潔嘅情況嘅。咁佢應該咧諗啲計仔，如何令到嗰啲吸煙人咧戒煙，或者咧。如何令到啲煙咧係唔會影響人哋嘅健康，咁先係一個上策。 好啊，唔該曬邱女士講到對於二手煙嘅問題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就想同大家講下，除咗話申訴專員公署針對鼠患嘅情況咧，都有就住民航署咧。對滑翔傘活動規管的工作發表主動調查結果的，他就提到譬如一些私人的農莊都是多次是因為一些玩滑翔傘的飛行員誤降導致一些毀壞設施的情況的，但最終就未能夠確認那些飛行員的身份，即使收到投訴所以就沒辦法跟進。今次申訴專員就提到一個建議，就是說是否可以實名制去協助去辨識一些玩滑翔傘的涉事人的身份咧，佢就形容呢個係執法嘅第一步必要條件。佢話建議咧，從一個立法嘅方式啦，要求一啲參與滑翔傘嘅活動人士實名登記啦，並且為佢哋用嘅飛行器具咧一並係註冊嘅。咁喺當眼處咧就要展示呢啲編號等等嘅咁，有幾有用咧？或者業界嚟講，玩呢啲滑翔傘嘅人士嚟講，又點睇呢一啲嘅措施呢、這個建議咧？電話旁邊有香港滑翔傘協會安全主任趙浩南，早晨。 系早晨，主持早晨。 早晨，赵浩南，点睇呢一个用一个譬如立法又好，或者一啲行政措施又好啦，设立一个嘅实名制度，或者喺滑翔伞嘅用呢啲飞行器具咧做一个嘅注册，你自己赞唔赞同咧？ 系，首先其实我哋协会就都欢迎新造主权公署呢个建议咁样嘅，因为其实即系呢个运动咧，即系虽然系比较小众啲，不过其实喺香港都其实都有差唔多30年历史咁样噶啦。咁以往咧就即系一路都系即系依赖我哋自己嘅自律啦，咁样去即系运作呢个运动咁样，咁所以就即系过往嚟讲咧，都系即系比较喺即系。相安無事咁樣嘅，我可以咁講。咁啊，即係直至最近呢幾年啦，咁啊，即係活動參加呢活動嘅人數就越嚟越多咁樣。咁尤其就係疫情開始咗之後，咁大家離開唔到香港，咁啊，即係有時會喺香港就選擇一啲即係其他嘅活動去玩咁。咁所以我哋亦都見到個人數有增長咁樣嘅。咁啊，人數增長嘅同時咧，咁啊，有時就即係我哋呢個運動係始終有風險嘅，即係係飛行嘅運動嚟嘅，咁係即係有一定嘅風險咁。咁所以咧，就即係如果一個有系統咁樣去管制佢啊，或者去學習咁樣，就會更加係令到個運動個發展係會更加精煉咁樣咯。 即係翻翻轉頭，你自己贊唔贊成用一個實名制或者一啲飛行器具有個註冊嘅制度咧？又係咪可以對症下藥？就係話如果真係發生一啲事故或者意外又好，係起碼揾到一啲嘅涉事人士或者一啲違規嘅人士咧？ 其實呢個係一個我哋認為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其實即係已經唔係一樣新嘅嘢嚟嘅。其實喺外國唔同嘅國家咧，有啲國家係即係係會要求，即係有類似相關嘅要求啦，譬如係實名登記啦，或者係即係要貼啲我哋嘅展示個號碼啦，喺我哋嗰啲即係飛行器上面咁樣，咁又即係以資失其事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就如果喺香港嚟講，咁現時香港嘅法例就即係冇包含到呢樣嘢啦。咁所以就即係一路以嚟就即係都冇一個法例嘅限制，就需要做呢樣嘢咁樣。咁又至於如果係真係做咗實名制嘅話，咁我相信係其實係有幫助，起碼就係第一知道究竟肇事嗰個飛行員係邊個咯。咁或者調翻轉嚟講，就係即係當有意外發生嘅時候，咁都知道邊個發生意外，咁可以即係盡早去幫到佢咁樣嘅咯。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即係有個阻嚇嘅性質喺度咁樣嘅。咁因為即係當你係即係有個車牌有個展示喺度嘅時候，咁我相信就即係唔會咁大膽係會亂做一啲係即係譬如違反一啲令到人哋係會受到危險啊嘅一啲行為咁樣咯。 但而家譬如。萬一真係發生意外或者有啲違規嘅情況，係所謂辨認唔到身份係好常見嘅，係咪喺玩滑翔傘嘅時候？同埋我想知，因為玩滑翔傘咧好多時候都係初學啦，我見有啲係兩個人，可能一個教練再加埋一個初學者咁。咁到時有兩個人都要實名登記定係點樣咧？你自己覺得？ 其實即係滑翔傘嚟講咧，咁你會見到即係潛水員，如果睇相嘅話，就會見到即係一啲色彩繽紛嘅一啲滑翔傘咁樣喺個天空度飛咁樣啦。咁其實呢啲色彩繽紛嘅滑翔傘，咁其實好多都係好相類似嘅顏色嚟嘅。咁啊，即係譬如我有飛紅色嘅，你有飛紅色，咁其實喺嗰個 moment 就已經係好難可以分辨到呢樣嘢咁樣噶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有關你話頭先講到有 兩個人， 即係話，即係就兩個人一齊去體驗嘅嗰啲滑翔傘咁樣。咁其實如果喺嗰啲嘅情況底下咧，就係、是、個乘客咧就係即係一個完全唔識玩嘅人。咁如果喺嗰個 situation 底下咧，咁其實嗰個飛行員即係、就是、控制嗰個滑翔傘嗰個人咧，就係、是、後面嗰個教練啦。咁所以咧，換言之就係即係喺嗰個 moment， 如果我冇認知錯誤嘅話咧，就係即係個登記嗰個人就係揸嗰個滑翔傘，即係嗰個飛行員就做一個身份登記咁樣咯。 你自己覺得，譬如真係做實名登記或者一啲飛行器具嘅註冊，應該係直接向民航處做登記啊，定係譬如好似你哋譬如滑翔傘協會咁樣做一個即係協會下面嘅會員做一個登記就已經適合咧？ 呢、這個就要睇下即係有關到部門嘅資源係幾多啦，同埋即係我哋呢個體育總會嘅資源可以有幾多做到幾多。咁啊喺外國嚟講咧，大部分咧都係即係當地嘅民航處啦，咁授權當地嘅體育協會去做呢樣嘢咁樣嘅。咁啊即係未來可能要同民航處傾傾啦，咁大家睇下可以資源上點樣去調動，點樣去做到呢件事咁樣啦。 除了話呢個實名制之外，你哋又贊成啦。另外頭先都提到話，過往都發生過一啲玩滑翔傘有試過致命，有一啲相對嚴重啲嘅事故咧係發生過嘅。咁發生完之後咧，係有交過俾滑翔傘協會做調查嘅，係咪啊？通常個調查係會調查啲乜嘢方向？係咪純粹就係、是、點解會發生呢件事咧？咁有冇啲乜嘢嘅困難喺當中咧？ 其實 即係以往嚟講，除咗治病又好啦，咁有啲一啲比較係簡單啲，或者一啲比較係低程度啲嘅意外或者事故，咁我哋都會係即係作為調查咁樣啦。咁我哋嘅調查方向咧，大多數都係即係為咗改進個安全啦，就唔係話係即係揾出究竟嗰件事上面邊個係有責任，係要即係負上責任啊，或者邊個要負責賠償啦咁樣。咁我哋個方向就唔係咁嘅，我哋目標就係即係希望喺一啲事故上面從中睇下啊，有啲咩程序上或者有啲咩安全上嘅嘢，我哋可以做得好啲，而去令到即係個業界係運作得更加安全咁樣嘅咯。咁啊，以往即係譬如你講啊，有啲致命意外咁樣，咁其實咧就即係民航處去除咗民航處之外，我哋仲有個機構叫民航調查機構咁樣嘅，喺香港嚟講，咁係運防局下面嘅一個部門咁樣咯。咁佢哋就會負責一啲比較嚴重嘅事故啦。咁當有啲嚴重事故發生，譬如係嚴重受傷啦，或者死亡嘅時候，或者係一啲引起公眾嘅一啲疑慮嘅一啲意外，即係譬如好幾年前有個滑翔傘喺西貢嗰度撞咗個運貨車度，咁譬如呢單意外啦，咁其實民航意外調查機構去做一個調查嘅時候咧，佢都會即係揾我哋去幫手去俾一啲專業意見俾佢哋咁樣嘅。 嗯，但我想知道，譬如申訴專員公署都提到話啊，譬如滑翔傘協會嚟講係冇一個法定權力去針對即係做一啲嘅法例上面嘅調查，話邊一個人係有啲嘅即係責任問題啊咁。你哋自己贊唔贊成日後係協會可能承擔呢一個嘅即係工作或者任務，或者係因為我見到佢哋建議都話啊，可唔可以正式授權或者委聘滑翔傘協會等等呢啲組織咧，係協助調查事故咧咁？所謂正式委聘同而家揾你哋做調查俾意見嗰個方式係咪好大分別咧？ 其實個分別都好大嘅，因為就住而家我哋一路所做嘅調查，咁其實都係靠一個自願申報嘅性質。咁譬如我哋即係知道肇事嗰個飛行員邊個啦，咁我哋就即係如果我哋知道嘅話，我哋聯絡到佢嘅話，佢又俾到即係佢願意俾一啲資料我哋嘅話，咁我哋就可以做到個調查。咁相反就係如果嗰個飛行員係唔知係邊個啦，或者係佢唔肯俾一啲即係當時發生嘅事情嘅時候，咁其實我哋都做唔到啲咩調查。咁我估頭先即係就住你嘅問題嚟講咧，咁就即係最主要都係睇翻個資源上係點樣去調配啦。咁始終我哋係一個體育總會嚟嘅，咁我體育總會即係始終都係做一啲關於體育嘅嘢啦。即係譬如喺即係調翻轉嚟講，就係即係我哋係嗰啲香港足球總會啊，或者香港華僑風帆會，即係其實係嗰個性質嘅一個協會多少少咁樣嘅。咁就即係如果係講調查嗰方面，咁就要我估要即係未來同相關部門去傾傾，去夾夾咁睇下有啲咩我哋係可以幫到手去做咁樣咯。 嗯，另外我就想講係有關於嗰個許可證啊，因為話19年就已經完成咗呢個叫滑翔傘航空服務提供者可以申領許可證嘅機制，咁但係就話截至2021年11月咧，民航處都係收到5宗嘅申請，發咗4張嘅許可證嘅啫。點解會數字咁低咧？係咪即係意味住咁少許可證？即係其實大部分玩緊滑翔傘嘅人都係違規玩滑翔傘嘅人。 嗱，第一樣嘢啦，嗰樣許可證係咩許可證嚟嘅咧？就係有關呢個受抽使用飛行器受抽嘅一個許可證。即係譬如，如果我係用一個滑翔傘去教人，或者咧係用一個滑翔傘係載客係去做一個體驗嘅話咧，咁呢個就係即係包含喺嗰個法例下嘅要求咁樣啦。咁又你頭先講到啊，係5單申請入面有4單係可以成功到。咁其實咧就即係申請嗰個許可證，其實都即係要經過一定嘅程序步驟咁樣嘅。咁民航處就會要求我哋做一個測試啦。咁我即係要知道即係香港本地我哋嘅飛行嘅一啲資訊咁樣，咁你要清楚呢樣嘢。第二就係即係有關人士，你都要係即係有相對嘅牌照、相對嘅資歷。即係譬如你係個資歷係容許你係教人嘅，或者容許你係載人嘅咁樣，咁你先至可以係即係成功入到個門檻咁樣咯。咁然後就即係民航處會做一紮嘅 rating 咁樣啦。咁然後就會做一個 flight check， 即係就會實地去到山上面咁樣去睇下啊，究竟你點樣運作嘅咧？你個運作點係咪安全嘅咧？咁樣咁最後佢哋先會去考慮去批嗰個許可證咁樣嘅。咁啊，即係你聽落去都其實都需時都一段時間咁樣。咁而且係其實都即係有一定嘅嚴謹性，咁啊需要係即係你係要有相對嘅資歷啦，同埋你係要即係個操作係安全啦，咁嚟去保障翻公眾嘅安全咁樣嘅。咁所以而家見到個人數並唔多咁樣咯。 所以剛才我就提到，即係你要譬如你出租啊，或者教人啊，嗰一類先至係即係就需要啦，係申請呢一個嘅許可證，但係得咁少，係咪即係現實上其實好多人係違反或者冇呢個許可證之下係違例去教呢一啲滑翔傘嘅？ 現實上係有嘅，現實上係有嘅。咁至於即係我哋協會就即係都用一個勸喻性質啦。咁其實即係物流處佢都知道係即係有類似情況、相關情況出現，咁佢亦都即係揾我哋協會去幫手去將呢啲信息去傳達俾呢個即係當事人咁樣啦。咁啊，即係希望佢係可以即係遵從規矩去攞翻個牌照咁樣咯。 OK。好啊，唔該曬你啊，趙浩南，多謝你同你傾到呢一度先。趙浩南咧就係香港滑翔傘協會安全主任嚟噶。咁今次申訴專員公署咧，針對呢一個嘅許可證咧，其中一個建議就係話延長獲批許可證嗰個嘅有效期，去到咧係多過六個月嘅，因為現時嚟講就係六個月嚟嘅。咁就係可唔可以希望係增加多啲誘因啦，令到人哋去申請咁樣嘅咁。另外呢，今日天氣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想同大家讲下外面嘅天气情况啊。外面气温呢就係摄氏27度，相对湿度呢係 91%， 咁仲有一个警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12点钟嘅。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喺呢个不断变化、竞争激烈、创新势不可挡的世界之中，企业应该怎样持续而且平和地拥抱变革，并在变革之中保持战略优势，是很多企业领导者需要思考的问题。作者加里哈默 Gary Hamel 和普拉哈拉德 CK Pahala 在1995年出版的《竞争大未来》一本书里面给出了他们独到的见解。 书入面详细分析了企业应当如何建立核心竞争力，并且通过它来塑造未来的战略。作者认为，企业如果希望在未来的市场上获得持续的增长，就必须建立能够对顾客所重视的价值，在巨大作用的专长，同消费者一起创造价值，交换价值。 在这本书入面，哈密和普拉哈拉德展述了他们对于企业战略方面的深入思考，书入面提出了核心竞争力、战略架构、行业前瞻等一系列革命性的概念，对于很多知名企业的战略规划内容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位专家认为，对于一间持续经营的企业来讲，它不单止需要争取当前的市场份额，同时应该提前预见未来的行业发展趋势，构建有指导意义的战略发展框架，尽早布局打造核心竞争力，才能够找住商机，领先抵达未来。竞争大未来被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最具影响力管理学著作之一，深刻影响了美国和其他西方企业在战略方面的思考以及决策方法。 两位作者透过美国多家知名企业成功和失败的例子，生动地讲授了企业怎样创造产业领先竞争者，而且真正实现可持续经营的法则。这本经典的代表作至今仍被很多业内领先企业的领导人多次推荐，可见它的影响力有多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竞争大未来》，作者加里哈默以及普拉哈拉德，由智库股份有限公司出版。